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I used to believe.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的话，可以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然后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酒吧，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帅气的嘉宾小哥哥，或者是帅这个漂亮的嘉宾小姐姐们。 对，每一期我们都会来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 对，就比如说你要是特别想看我们的这个樊雪的话，就是我知道这个樊雪 的 粉丝特别多啊，就是想看樊雪的话，大家就直接把这个打开我们的深度直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樊雪啦。对，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请到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啊，大家如果 算是我们一位老朋友。 对，之前也是 还挺高的。 对，之前也是好多次都来过我们节目这个先让我们嘉宾来跟大家见一个面，打个招呼，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之赫，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之赫，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今天呢，特别荣幸又作为一个非杰出青年代表和北京青年的底线啊，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说自己是非杰出青年代表？ 而且他还用了底线， 而且还说了一个北京青年的底线。我们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您正好正是一个北京青年的底线，这两者我觉得有好多东西可以聊。之后跟我们就是先简单说说为什么叫做非杰出青年，这个非它指的是哪个非？ 这个非杰出青年代表可能体现在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上吧，因为我这个人呢，毕竟可能平时是 比较懒惰，其实最大的爱好呢可能就是除了吃就是睡，再就是跟朋友聊天。这个在学校这个成绩呢也是高不成低不就，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非杰出青年代表吧。 是个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淡泊名利的那种人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就不在乎自己的成绩。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大学生活才是最有情趣的大学生活。 那个 不，我们讲究的是情调，我们的生活是情趣充满的。 强行拉了一波， 不在意什么名利啊、金钱啊以及成绩啊之类的。对 对，但当然，当然，话虽然这么说， 给他好。 就是如果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您现在还是在读大学的年轻人的话啊，这个当然还是要以学业为重，毕竟咱们读大学是为什么？为了好好学习，为了之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些。当然你有什么更好的追求呢也是可以的。对，假如说你的志不在此的话啊，这个你也可以去寻找你的寻找你的鸿鹄之志，也可以的。我看到我们这个花椒直播上说这个一梦又不在，一梦今天不是他的班大家要是想，为什么要说一梦呢？我们樊雪不好吗？ 这里干做这个。 对呀、看看我们今天的樊雪。 行了，我走。 对，这个都是喜欢我们青年广播主播的人嘛，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嘛，你看，明明很难过，还要假装很开心的。 樊雪说话了啊，要再给这个网友朋友们一个机会啊，快点这个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要不一会儿樊雪该生气了。这么漂亮的美女坐我旁边，我就挺紧张的。 委屈， 别委屈， 我们再来说嘉宾。 这个 跳过我， 对， 跳过我吧。 这个刚刚说了非杰出青年的代表，接下来我还想要了解一个，为什么要说是北京青年的底线， 或者说你认为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北京青年的底线在哪儿呢？ 就是你先说说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作一个北京青年的底线。 对， 我就先来说北京青年吧。因为北京呢本身它是一个，就我一直是虽然我是北京人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北京是一个特别有包容性的城市。就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国家的首都啊，一般来说这个城市的中心都是 CBD 这样的地方，但是北京呢却是故宫，所以它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就是古典与现代交融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它的包容力特别强。在北京的青年呢，我见到的一般还都是比较有自己理想，想奋发向上的。但是呢大家每个人就大家毕竟经济基础啊还有自己的能力啊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呢可能就是那种很有理想，但是呢就还很需要努力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底线，就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啊，没有什么。 但是有梦想。 对，有梦想就好了。 就像是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还挺火的，叫彝族，还是叫彝人。 彝人 就是说， 咱俩说的好像不 是 一篇文章， 就是说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像蚂蚁一样的生物，但是我们心中有着大大的梦想，这小小的身体有着大大的梦想，就说我们的人生还是有无限的可能的，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就讲的很像是在北京一些北漂的人也好，或者是在北京经济基础啊或者是各方面 没有 那么 很好的人。 对， 就是我以为你要说就是前两天特别火的那个文章，有2000万人假装在北京生活，我以为是那篇文章呢。 那篇文章 它里边之中不是，对，它其实嘛就是表达了点儿个人的观点，它只能是点儿，不能代表整体，就是北漂一族在北京的生活想法跟状态。你就比如说像我们也是在北京漂着的那波人，但是我们也就是。也是， 但我们不也是那种我穷我志气的那种吗？ 对啊，我们也是在很享受着我们自己 的 生活。然后后来我也看那篇文章的博主也是写了，因为实在没有主题可写了，然后那边编辑还催着要稿子，就只能写出这么一篇文章来。对，后来这个博主也是 很莫名其妙的火了， 纠正了这样一篇东西。对，我们的老朋友红鲤鱼爱吃驴啊，送给我们好多啊， 这不是来考验，来考验专业。业务的时候， 我这边灯打的有点太强了。绿鲤鱼爱吃驴啊，送给我们好多的小礼物，说这个小雪好美，等了小雪主播好几天了，发了一个花痴脸。 谢谢， 感谢这位朋友。然后呢？ 真给面儿，刚才刚掉了面。我谢谢你捞我这把。 对，那个一会儿也夸夸我什么的，这哪有跟观众要掌声要夸的呀？真的是，这个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非 杰出青年代表以及北京青年的底线。我一开始他说我一开始以为他说北京青年的底线是那种就是比较不太积极向上的那种的底线、嗯、但是后来听他这么一讲之后啊，他说的是自己就是要那种非常努力拼搏，我虽然是一个北京，我虽然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人，但是我对，但是没有那种感觉，我同样要跟其他人一样去努力去拼搏去向上，对吧？ 是的，对的。 嗯，对，这个叶晨说海报上没有反雪，不知道你们雪藏了一个这么漂亮什么的，我们根本没雪藏。对，这个是后来就是经过挖掘深挖出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妹妹， 小姐姐，吓我一跳。 对，这个非常欢迎我们的，再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之赫，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啊，这个由我们嘉宾每天都为我们推荐一首歌，之后今天为我们推荐 一首歌两颗星， 推荐的是爱你不是两三天， 爱你 是个老歌， 不是两三天，应该是梁静茹的吧、嗯、 对对对，梁静茹的歌， 嗯，大家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一起来听。 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这首来自于这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由我们嘉宾张之赫推荐的今天的 一首歌 两颗心啊。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呢？ 这是老歌啦， 歌吧，的确是一首老歌。嗯， 跟你的年纪好像差 不大相符， 差了不是个一年两年的那个。 而且可能这个曲风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 对呀， 像我爱听的那种。的确，这首歌其实是 给他怀神了已经。 对，这首歌其实是我最近一直在听那个中国有嘻哈。 你有你的 freestyle 吗？ 你有 freestyle 吗？ 你看这个麦，它又长又宽，你就像这个桶，它有长有圆。 说来就来，说来我们就来。 的确 是跟我们说说这首歌吧。嗯、 对对 对，这首歌其实是我女朋友原来特别喜欢听。 哎呦， 尤其是每次就是，哎，你也知道，就小情侣经常会吵架嘛。 嗯。 然后每次吵架之后，她就喜欢放这首歌。 啊，她每次吵完架之后都喜欢放这首歌给你听是吗？ 就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然后他经常会放这首歌， 啊， 是这样， 是缓解吵架之后的 情绪吗？也可能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歌很甜，爱你不是两三天， 也可能我觉得是那个，就是为了吵架之后不伤害两个人的感情，或者是说我要耍小脾气了，我要耍小性子了，然后我要告诉你，爱你不是两三天，然后很甜那种的感觉，就是先给你一颗胡萝卜，再给你棒子， 就是先给你一个枣，他啪给你一个大嘴巴。 对，对，我们俩 很有经验， 是差不多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其实还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的确。可能和我们这个感情关系比较像啊，就是我们俩是就认识了很长时间之后，然后就很慎重很慎重想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决定在一起，所以其实 很多年， 对，所以感情基础其实还是我觉得比较牢固吧。当然相处过程中还是难免会有很多的摩擦，在摩擦的时候，就在吵架的过程中，我们性子都比较倔，不是那种觉得 就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为什么你不先后退啊？ 对啊， 其实 为什么要我先呢？ 他喜欢那个寓意就有点像孙燕姿的那个《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 爱你的冲动， 冲动， 对对 对， 就是虽然两个人之间，两个小情侣之间吵完架之后，但是还是不会去改变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爱， 对对对， 对。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在这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都是个个都是感情专家，说这个绿鲤鱼爱吃驴说吵完架之后听的歌你竟然爱听，那这 就 他 可能是因为最近又吵了， 他可能就觉得想起来这听到这个歌就会想起来吵架， 对，不仅仅想到的是吵架，更加要想到的是两个人在吵 架 之后 还是觉得感情其实基础还是很牢固的，我们还是很爱对方的，所以可能有些小摩擦呀之类的也就过去了，能过去就过去了。 这个这是叶晨说，爱你不是两三天，吵架不能吵翻天。 你有你的 freestyle， 你有你的 freestyle， 我有我的 freestyle， 我觉得这段可以。 我觉得这段是可以 的。这个绿鲤爱吃驴说，要是我都得烦死，觉得听了这首歌想到吵架的时候的难过。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有的人听到这种歌曲啊，就是吵架之后这种歌曲，他想到的会是吵架之后的那种难过，但是有的人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他会想到吵架之后两个人通过这个吵架又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又彼此互相了解了。 听的呢是歌词和旋律比较甜什么的，然后我们这个绿鲤鱼 爱吃驴， 他的意思可能是就是那个感觉， 对，那个感觉更让你想到了一段比较悲伤的一段感觉。所以呢，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就说说这个你眼中的自己在爱情中扮演的角色。 对，你觉得自己在爱情当中是属于一个谦让的，或者像爸爸一样性格的，或者像儿子一样性格的那种比较偏依赖型还是偏强势一点的这种？ 哎，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当爹的儿子吧。 当爹的儿子， 当爹的儿 子。所以说他是你的爷爷，是我侄儿吗？ 咱先听之后为什么 爷爷不娃了？ 咱燕京之鹤说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当爹的儿子。 嗯， 其实我有那么一点感触，我不知道我们俩说的对不对啊？ 是男生女生。 之鹤先说， 对， 之鹤先说， 我们可能心有灵犀了已经。 之鹤先说，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我真是理解不了。 比如说平常在生活中啊，就我的女朋友呢，她是一个比较爱丢三落四的人， 嗯， 就是走一路拉一路。 迷糊型的。 对，有一点 傻白甜。 然后，所以就每次跟她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带好。比如说钱包、钥匙啊，然后看着他的公交卡，看着他的包有没有落在哪儿， 嗯， 还有包括拿着一个充电宝，因为他手机比较爱没电， 哎， 就所有东西都要带好。 是很细心的一个男朋友。 对，然后跟他走， 男男 跟他走一路的时候，他会落一路，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在他身后走。 你给他带的够他捡的吗？要够他丢的吗？ 就一个一个都给他捡起来。 嗯， 然后生活中是当爹， 嗯， 但是一到感情里就要当儿子了，就。毕竟还是小公主嘛，得总是经常要捧着呀， 嗯， 供着呀，就要多哄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 就事事要让着他，但是又得照顾着他。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当爹的儿子吧。 嗯， 那左哥呢？你刚才 基本上是差不多， 是因为 就是意义基本都差不多。我先念念这个网友的留言吧。 嗯， 这个先有一条说你的樊雪的架势很有这个舞蹈功底儿，哎， 这就被你发现了。 对，那个樊雪之前是 不才学了几年。 樊雪之前是那个跳二人转的啊，跳二人转出身的啊。然后绿鲤鱼爱吃驴说，我觉得什么性格都要看女朋友，她想你做爸爸你就得做爸爸，她想你做儿子就得做儿子。嗯，这也是一位，哎，想必这位兄弟你也是一个非常 有故事的 老江湖， 灯光师准备 爱护他女朋友的， 话筒塞进他的嘴里。 咱没那么暴力啊。对，其实这么说，你要问我，我不是刚刚说两个人之间，有那么一点共鸣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因为就是之前在有女朋友那段时间， 这心酸的，在有女朋友的那段时间， 在有女朋友那段时间呢， 四处飙红，单身可撩。 对，括弧。 对，这是这，哎，说故事呢，干嘛打断我？就是那段时间，嗯，因为那个 这不得给左哥当托儿 吗？那个女生吧，她就是一个，嗯。怎么说，有一点男孩子气的， 嗯， 就是也挺独立自主的一个感觉，嗯，但是 个性比较强的那种。 又这就是越这样的人，他会越有那种自己心里边那种小的玻璃心就易碎的感觉，你一下子碰不好， 嗯， 他就整个哗，嗯，就全整 就 整个都垮掉。 坚强， 对， 内心很脆弱， 对，所以在他工作的时候，就比如说接外场的一些活动，在他工作的时候，你就要一个父亲的身份去， 嗯， 去关怀他，而不是去那种宠溺着他， 嗯， 就是他说我也是很厉害的，我也是很牛的，我在外边什么都能干，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一种去关怀的角度去让，嗯，你很棒，就这个样， 你就是很不错， 对，你就是很不错， 以他为好的那种姿态， 对，就是不要再去用那种男朋友对待女朋友那种比较细腻的那种感觉， 嗯， 哎呀，那个这别伤着我呀，你说那个老板要相中你怎么办呢？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 嗯， 爸爸对女儿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要是 在相信他， 对，要是在生活当中呢，他就是那种就是又变成刚刚那个之后说那种小公主的类型了，虽然在外边是一汉子， 嗯， 但是在回 对你还会展露就比较温柔的那一面， 就特别温柔的那一面。这个时候你得千方百计的哄着，你要是跟哪个女生说多了一句话，说错了一句话，那等着吧，炸了就。 我觉得我们大家得就是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左哥的姿势。哎呦你， 哎呦 这家伙， 这家伙， 左手托着腰，右手这一撸袖子。 我是跟你讲一故事啊， 那个 为什么能做这 个 情感， 那 个，为什么能做情感节目主持人呢？ 都是 因为这个做情感节目主持人呢，这都是有故事的人啊。这个一鹤刚刚也之鹤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感觉，自己在感情里边要扮演的哪个角色。接下来我们问问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啊，小雪，你在感情里边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就像那个绿鲤鱼同志说的那种，就是比较看男朋友的性格是怎样的，或者说在某个阶段上，就比如说刚在一起的时候，女孩嘛，哎呀，都是有一点那么做作，对，有一点做作， 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 对，有 一 点， 就 那么一 点 点的做作，对，就可能一开始会温柔的， 嗯， 然后发现当小女儿当惯了之后，稍微扭不慎，我就生气，我就难过，就委屈，就委屈巴巴，然后就可能会觉得他照顾不好自己，然后就在某个时间段又会变成妈妈， 嗯， 对，就 就可能会随着阶段，随着谈恋爱之两个人之间的感 觉，其实都是一样，男生女生都一样。 是这样吗？ 我要是听这么一说的话，你看，有的时候是当小女儿，有的时候是当妈妈。 但我 有的时候把男朋友当儿子看待，有的时候把男朋友当爸爸看待， 哎、 那就像男生一样，有的时候把女朋友当女儿看待， 我光想过自己 当妈妈， 我光想过自己的角色， 对吧？其实我，其实要是照这么来说的话，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啊，也都是挺类似的。最关键的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碰到你心里边真正跟你对口的那个人，就是两个人的接口能不能接上。 对，我们这么说嘛，我们不畅行那个单身狗，单身贵族多的是，我们畅行的是真爱狗。 我们畅行的是真爱的两个人在一起。 真爱狗、 啊、不要这么说，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了，你可 遇到真爱之后、啊、是狗也愿意当，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做那种。 哎，我真的不愿意念最后那条那个留言啊，我就不说出来啊。这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7:55， 这算是给我面子吗？不讲这句话。 我们的节目也该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今天张之赫给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掌声，谢谢大家。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位男青年，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想大家交个朋友啊，然后一起出去玩什么之类的，其实之后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对。一起去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然后过段时间我们会把这个嘉宾的信息发布到上面，也会有他的联系方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82活力榜，不对，982，sorry。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博虎点秋香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再见。